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注解里面引用佛经里头一段话，说明造作极重的罪业，堕阿鼻地狱，戒使不孝父母，毁谤三宝，骂辱六亲，轻慢师长，误信善良。昨天说到这个地方，下面还有两句：杀害众生，造诸恶业。如是等人来此受苦，这个后面的诸位自己看就可以了。这个杀害众生，特别是小动物，尤其是常常骚扰我们的啊，像苍蝇、蚊虫、蚂蚁、跳蚤这一类的众生，不学佛的人那就不必说了，学佛的人也在所不免啊，有意无意的就伤害这些众生。那么这是我们真正学佛的人，不杀生从哪里做起？要从这些地方做起啊！这些小动物来骚扰我们，我们要有耐心，要能够忍受。自古以来真正修行的大德受到这些骚扰，他不会怨恨这些小动物，他反过来生惭愧心，事出世间法总离不开因果啊。为什么有些人这些小动物不去骚扰他呢？而来骚扰我们，决定有前因。我们过去曾经也变过蚂蚁、蚊虫、苍蝇啊，也骚扰别人啊。今天我们的身转换过来了，所以这因果里头说，一因一果莫非前定。人与人，人与一切众生，无量劫来的业缘，不外乎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如果没有这四种缘，有的时候见都见不到，也有的时候 见如不见啊，这种情形，事实真相，我想我们每一个同修都能体会到的，只是体会的不够深刻。不够深刻的原因是对于经教摄入不够深度。佛经教给我们深解意趣，如果我们有深度的契入，你自然就明了了。然后在这个世间，你的心就平淡了。顺境不起贪心，逆境绝不嫌恶，善人恶人一律平等看待，心就平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！修行在哪里修呢？也就在这些地方修。修行不仅限于读经啊，念佛也不仅限于持名，哪一门？都含摄一切法门，很少人懂这个道理。能够做到的更少了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真正通达做到了，这化身大士，全教菩萨。二乘圣者通达还做不到啊！这些理论、方法、境界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最透彻、最明白。往年弘一大师教人，特别是知识分子，学佛应当从华严疏钞下手，很有道理。通达华严的理论方法境界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皆是圆灯大法。都能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提升到殊胜的境界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皆是佛华严的生活。所以古大德称这部经叫根本法轮，它非常有道理。幕后这一句是造诸恶业，恶业无量无边，菩萨的标准，凡是与性德相违背的皆是恶业。我们世间人认为是善法，菩萨看到是恶法。为什么呢？不出六道轮回，六道里面三善道享福不是真善，福享尽了还要堕落。 不但六道里面没有真正的善法，四圣法界也不是真善。真善决定要超越十法界，那是真善。永远不退转了，这是真善。这一段文末后做了两句总结：作恶之人定入地狱。这个语气非常肯定，一丝毫忧郁都没有，决定堕地狱。幕后劝我们说：刹那住世便当力行仁慈。这个住世就是你有幸在十法界里面呢，你得人生。得人生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，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，人的寿命不长啊。唐朝杜甫讲过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唐人说的。也许大家认为现在医药发达，人的寿命长了，不见得。如果说医药发达，人的寿命可以延长，因果定律不就推翻了吗？寿命长别有原因呢。这一点我们要懂得。但是如果做全球人民平均寿命来说呢，不到七十岁。佛法讲的是平均寿命啊。个别寿命有长的，过去生中修的，业因果报个个不相同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深信不疑，所以住世的时间不长。但是佛法里面说得好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求长寿得长寿，求长寿绝不是求医药，绝不是求保养，那个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。怎样求长寿呢？改变我们的业因啊！你们在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读到，了凡先生寿命只有53岁，他活了70多岁。说明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我们要想求什么样的果报，要造什么样的业因，因果一定是相应的。所以佛菩萨在这里劝我们，我们住世的时间短， 明白这些道理啊，要列心仁慈，广修众善，消除三障，清净六根，念佛持斋，参禅学道，高超三界，窘脱四生，劝我们干这些事情。开始学的时候是很勉强的做，做了几年之后渐渐习惯了。我是个凡夫身，业障习气很重啊，可是我真是像张家大师讲的，一生佛菩萨照顾，佛菩萨给我受种种折磨，我因为相信老师的话，这些折磨都是佛菩萨的照顾，让我修布施，为什么呢？人家一定要啊，你不给不行呢。好了，就学布施吧。慢慢学了就学了多少年，爸妈妈就自然了。忍辱，人家欺负你，侮辱你，折磨你，忍受吧。从忍辱逐渐逐渐心就平了，心就定了。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啊，心清净心定了，智慧就开了啊。所以所有折磨我的人，捂住我的人，我心目当中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啊。没有这些人为难，我怎么能成就？六波罗蜜是这样修成功的啊！哪有说这六波罗蜜是在一帆风顺当中修成功的？没这个道理啊！释迦牟尼佛成佛还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磨难啊！八相成道就降魔啊！降魔给诸位说，不是在那一段时期啊。从他出生到示现成道，几十年当中，天天都在降魔，天天都有魔障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要经得起考验，你才能有成就。人决定要有爱心。我们现在读大乘经，大乘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诸佛如来是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自己的身相啊，法身大士没有身相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他的身相，叫法身。他所现的报身，报身是智慧，智慧也没有形象啊。报身是般若啊。法身是离体， 应化身是解脱，解脱就是自在，大自在啊。为什么应化身叫做解脱？这是对众生讲的。众生这个身体业报身不自在，被烦恼所缠缚，被生死所限制啊！佛世间种种身相随类现身，所现的身没有烦恼啊，烦恼解除了，没有生死啊，没有生死叫脱，没有烦恼叫解。佛菩萨所现的身跟我们不一样啊，这个解脱通常讲发生大事啊，脱离六道了，脱离十法界了啊，见思烦恼解除了，尘沙烦恼也解除了，无名烦恼也破一分了啊，所以这是诸佛菩萨的应化身跟我们凡夫之身不一样啊。佛教我们要有真诚的爱心，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不分邪正，不分善恶，不分利害，一律平等的爱护啊，我们在前面讲的纯疑善心，纯疑善意，纯疑善心，纯善呐、啊！啊，但是邪正是非善恶，依然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知道众生造善。得善果，知道一切众生作恶要受恶报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智慧的关照，照得清楚，心里绝对没有动心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也就是没有好恶啊，不是说善的我们就喜欢它，恶的就嫌弃它，没有。不起心不动念是说这桩事情，这个心里面纯善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的那个善也不善，善恶两边都离开了，邪正两边都离开了，利害两边都离开了，那才叫真善。啊，所以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之中，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，这才叫广修众善。消除三障，三障自然就除了，没有这个功夫三障太难了啊！三障是指的惑业苦啊，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妄想分别执着 清净六根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真的不然了。接触清楚明了，是般若的观照；一尘不染，是甚深禅定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确实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这就是清净六根，这就是都摄六根。念佛持斋，斋它的本意是身心清净。现在在习俗里面，这个持斋一般人都把素食当作持斋，也行。素食是持斋的一部分，参禅学道，参不用意识才叫参，用意识心就不叫参。你看宗门里面讲立心意识参，心意识是八识啊，心是阿赖耶，意是摩那，识是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是分别，摩那是执着，阿赖耶是落印象。立心一时就是说不要执着，不要分别，不落印象，这叫参啊。禅是什么呢？禅是佛心。戒是佛心，教是佛的言语，而这一句佛号啊，全部通摄了。这归到念佛法门了，所以他这个文字好，前面念佛持斋。参禅学道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第一就是参访吉祥云比丘，吉祥云比丘跟他讲了二十一种念佛法门，这二十一种展开来就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佛法，没有一法能够超出念佛法门，高超三界，窘脱四生啊！超越，不但超越六道轮回，也超越十法界。胎暖石化四生啊，都永远摆脱掉了，不生不灭了，这是佛在此地苦口婆心劝导我们，我们要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练思练心，要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磨练，练到炉火纯青。 就契入佛的境界了。佛的境界才是自己本来面目，是自己本来的生活环境。你真正回头了，真正回家了。六道是在外头流浪啊，十法界还是在外头流浪。入一真法界，这回家了，这才得到真正的安稳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